关注。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夜归鹿门山歌。山寺钟鸣昼已昏，余梁渡头争渡轩，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往往带给人极强的即视感，他的语句又铺陈得安静绵长，娓娓道来。以本诗为例，诗人这样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天色已近黄昏，只听见寺庙的晚钟在山谷间回响，在余梁的渡口听到一阵喧闹，晚归的人们沿着沙洲走向村落，我自己也乘船回到了鹿门山中。在月色的照耀下，原先被烟雾笼罩的树木渐渐显现出来。我信步前行，忽然就来到了庞德公曾经隐居的地方。松林间的岩石路无比幽静，只有一位隐士在此飘逸独行。孟浩然生长于盛唐时期，在经历了多次科举失败后，他返回故乡襄阳，隐居在了位于襄阳城东南方的鹿门山中。本诗正是创作于他这段隐居时期。诗歌的题目叫做《夜归鹿门山歌》。据后人推测，很可能是诗人在某次外出访友后夜晚归家途中，浏览沿途风景有感而发而作。鹿门山在湖北省襄阳市东南方15公里处，与同是文化名山的襄阳县山只隔着一条汉江。鹿门山本名叫苏岭山，据说在东汉初年，汉光武帝的近臣席玉被封为襄阳侯，封地就在今天襄阳一带。席玉在苏岭山上修建了一座神祠，雕刻了两座麋鹿的石像，立在神祠的门口。自此以后，当地百姓便将这座神祠俗称为鹿门庙。这苏岭山也因此被人们改称为鹿门山。席玉当年所立的这座神祠，今天仍有遗迹留存下来，这就是鹿门山上著名的鹿门寺。从东汉以后，鹿门山便被许多名士当作了隐居之地。像孟浩然诗中所说的，东汉末年的名士庞德公就隐居在鹿门山中， 正是因为倾慕庞德公的盛名，才使得孟浩然选择了鹿门山作为自己的隐居之所。在他之后，唐代著名的诗人皮日休也曾在此隐居。在鹿门寺中，至今仍保留有供奉庞德公、孟浩然与皮日休的三高祠，以纪念这三位古代名士。今天的鹿门山风景秀丽，周遭群山环绕，云雾缭绕，树木茂密，野花飘香，称得起是襄阳周边一处非常值得一去的游览胜地。时至今日，如果人们登上此山，依然能感受到诗人笔下的那种美景。虽然经过时间的洗礼，但鹿门山的秀丽色彩却始终不曾褪去。山寺钟鸣，昼已昏，余粮渡头争渡轩，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星辰，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那份孤独抖落一地地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三百六十五日年年的度过，过一日心一程，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

湾，这个地域特色很浓，而且它这种讲述方法又讲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故事，而且那种表现形态、那种表现的方式又是我们民族的，属于民族美学范畴之内的，它天然的有一种认同感。 这期《非遗时光》节目播送完了，采访徐宝丹，播音郭伟，录音合成徐宝丹，监制李秀磊，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们三人给大家表演一段，应该先介绍谁？我有原则。 什么原则？ 你们两个呀，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势利眼， 哎，我就这么个优点。 这还优点呢？ 问题什么答什么啊？ 没问题。 你姓什么呀？ 姓赵。 姓赵 啊？ 过去姓什么呀？哎，过去也得姓赵。 一直姓赵。 姓赵啊？叫什么名字？ 赵岩。 赵岩。 哎， 姓赵还抓把盐 啊？ 怕 solo 啊？ 是这意思吗？ 这名字起得太俗气了。 哎呦呵， 你不是什么官儿。赵岩。干这行干几年了？ 20多年了。 20多年干成现在这样，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你呀、啊、你竟荒废时间了。 哎，那可不是 啊，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 不是、哎、 明天研究个事。 您说什么？您怎么是当了领导 啊？ 您是领导？ 对呀、啊、 您瞧我这什么眼睛啊，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算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重新给您介绍。 来介绍。 哎，赵叔叔。 赵叔叔。 哎，应该。 你比我大。 哪应该的，您那官在这儿呢。赵叔叔您贵姓？ 哎 啊，对，您 赵叔叔贵姓 啊？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岩。 好，赵岩。好，这名字起得好。 俗气吗？ 不，赵岩多好啊。赵岩，好，太好了。 哎呀，见着领导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哎呀，您比他强多了啊。 哦，我比他强。 哎，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你姓什么？ 姓王。 您听这姓王，四人帮那时候王洪文那王。哎，您这姓 干嘛？ 你叫什么名字？ 叫王千祥。 王千祥，俗气不俗气？今年多大了？ 50了。 50了。 嗯，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靠边，60冒烟。你离冒烟不远了，你。 您说那不行 啊啊！ 这不最近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当了我们单位的第一把手。当了第一把手以后，事情确实太多了。 您等会儿。 您也是领导？ 嗯， 您看我这眼睛，这眼睛没长好，这眼睛也没长好。什么眼神？我重新给您介绍，您贵姓？ 姓王啊。 好，您这个姓太好了。 好什么呀？王洪文的王。 王洪文是哪王啊？您 王洪文三横一竖。 那我呢？ 您是一竖三横。 这不一样吗？ 我也太不一样了。叫什么名字？ 王千祥。 好，千祥多好啊，又谦虚又慈祥。好，千祥，好。您今年高寿？ 50了。 50 啊？ 好，这个年龄，我不是当您面奉承您啊，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 50岁叫少年得志 啊？ 那中年多大岁数啊？ 中年就得65了。 这谁规定的？ 不是规定，我们老团长65岁死的 啊、 嗯、那导词里写着呢，中年65岁。 姓顾吗？ 是 关键的是中了的中， 你甭管什么中，反正您这个年龄太好了。 我问问您。 你问我什么？ 啊， 你贵姓啊？ 谁呀？ 你呀？ 我 啊， 我还贵姓干嘛呀？ 你这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你姓什么？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姓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要不这样吧，您猜猜， 你姓吧？哎， 姓什么？ 姓吧？对吗？ 对。哎，我您怎么说那么准呢？我就姓吧。 姓吧 啊， 这个吧怎么写？ 吧，这个写不好写 啊。 吧，就那什么，您贴过膏药没有？吧，哎，我就姓这吧。 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以后您叫我小吧就行了。 小吧。哎，我说过来 啊！这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哟。那我姓什么呀？ 我说你姓温儿， 吧 温儿 啊。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您说， 姓温儿 啊， 对不对？ 对，您说的太对了。 哦，是姓温儿， 姓温 儿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温儿就复杂了。 温儿， 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 抬轿子 啊，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 啊， 那吹喇叭的那个温儿吧，温儿，我就姓这个温儿。 哦，吹喇叭那温儿， 哎，对， 哦、小温儿， 是，姓温儿 啊。我说你姓吧， 是，我这不跟您说我姓吧， 我姓吧。我说你姓温儿， 哎，对，姓温儿。 我说你姓吧， 是啊，我 姓温儿。 啊，我又姓吧又姓温儿。 怎么？ 我爸爸姓吧，我妈妈那边姓温儿。 我俩姓啊。 一边姓两年，省得你们两位领导矛盾，对不对？ 来 啊， 我问问你吧。 您问什么？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啊？您领导拍板吧。 哎，这也让我猜啊。 您拍啊？ 哎呀，我看你呀、 您看我是多大？ 80了。 他们这个领导这个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我80来了。 是80啊？ 大概80。今天这么热闹，这是给我庆祝80整寿的。 那就没错了。 对，80。 我说你今年呢顶多18。 啊，对。 对不对？ 对，我18。您说的对。18怎么是长得这么老啊？ 不是老啊，老十八。 老十八 不是老十八娇，那就是说我的。 十八。 哎， 对， 没错。我说你80嘛。 是我跟你说，我说你18。哎，我是又80又18。 怎么？ 虚年龄80，十足年龄我18。 没听错。 明白吗？哎，怎么着？ 我再问问你，你还问什么？ 你是男的呀，还是女的呀？ 这事还麻烦了，这个 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这男的女的有看领导需要的吗？ 您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说我女的我就是女的，怕什么呢？ 我看呢。 您猜猜我是男的女的？ 我猜你是男的。对不对？ 太对了 啊！ 你猜就 猜。不 啊，我说你不是男的。 那我是 女的。 好 啊， 您这个领导，您这个眼力怎么这么尖锐啊？ 是女的。 哎呦，他愣看出我的本质来了。这个 是女的。 对，你的。 这么说我错了。 哎，不，你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不，你也没错。 那谁错了？ 谁错？那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呀？ 不，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怎么？ 刚生出来我是男的 啊， 我妈妈拿我当女孩子养活，养来养来不是女，你也

但是它就疼，它会影响人的行走，所以这个在医学上称之为足跟痛。什么时候最疼呢？早晨起来一起床，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脚后跟疼，在这个脚后跟下床沾地的这一刹那，哎呦，一股钻心的疼痛。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哎呦，我这脚后跟疼。脚跟疼实际上最容易的就是在生产以后，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脚跟这都什么东西呢？从解剖来看，脚后跟这儿有骨质，有关节，有滑囊，有筋膜等等等等，对吧？那长期的病变就会引起这一系列的表现。那也就是说，足跟痛有可能是骨质引起的，有可能是关节引起的，有可能是滑囊引起的，有可能是筋膜引起的等等等等。一个小小的部位，但是呢它这个长的这个组织器官比较多，但是出现的就是足跟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一有了足跟痛以后，身体的体重就开始逐渐的增加。那足跟痛跟体重有什么关系呢？足跟越疼他越不爱走路，越不爱走路新陈代谢就越差。你别小看说好多人已经说上了岁数不跑步了，就溜溜弯他也管用。你好像不能直接看到溜弯给身体带来的益处，可是你一旦不溜弯了，这些益处就全体现出来了，因为他这体重是在短时间内就蹭蹭的往上涨，人的血脂血压在短时间内就蹭蹭的往上窜，所以这时候就看出溜弯的好处了，对吧？所以实际上就是因为足跟痛导致人不爱走路，能够少走就少走，能够不走就不走，有的连楼都不下了，他当然就憋出一身肉来，他当然血压血脂就慢慢的都不正常了。所以这个足跟痛影响人的生活的质量，这个是足跟痛的危害之一。那还有一个足跟痛危害人的，它就是长远的危害，它会逐渐的缩短人的寿命。那不就是一脚后跟疼吗？不就是走路少吗？就少运动，那就会直接影响人的寿命吗？并不是这样。这是从中医的角度说，足跟痛会影响人的寿命。为什么说是会影响人的寿命呢？首先我们看这个名称啊，叫足跟，对吧？哎，是哪儿疼呢？足跟痛。那足跟为什么叫足跟呢？人体当中能称得上根的并不多，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耳根，是吧？哎，耳根。现在呢是足跟，根与根之间它是相通的。那这个脚跟跟耳朵怎么通呢？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当中，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根本，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本。那也就是说在脏腑当中，肾是根儿。那在人体的骨质当中，脚后跟是根，对吧？但是肾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肾主骨生髓。那也就是说肾通过主管人的骨骼的新陈代谢，和全身的骨骼都有联系，而和脚后跟的联系是更为密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医针灸的卦图，中医针灸的卦图，这个经脉是正常的循行的，而唯独循行到人的脚后跟的时候，这个肾的经脉在这儿转了一圈，那就是说脚后跟是肾循行的路线的重中之重。而经脉的循行的意义在哪儿呢？中医讲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那就是说经脉只要从这儿过，这儿相应的疾病就能够通过刺激这个经脉，疏调这个经脉来解决。那也就是说肾的经脉从这个脚跟过，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脚跟什么组织呢？骨质、关节、滑囊、筋膜、神经、血管、肌肉等等等等，都需要靠肾的经脉带来的能量来滋养。那也就是说他们所需要的能量是从肾的经脉从这过吸收来的，就像一条河流从这过，那这河的两岸植物、花草树木、动物、人类都需要靠这条河来生存，因为它带来了生命，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当肾功能充足的时候，人的 关节、骨质、滑囊、筋膜、神经、血管、肌肉都得到了相应的营养，都各就各位，发挥正常的功能。而当肾的经脉不足了，就跟这一条河，这河水断流了，那你看两岸的这个花草树木还正常生长吗？你看这个动物人类还正常的生存吗？它就受到了影响，它就出现了足跟痛。足跟是一个肾的经脉经过的地方，这一点就是跟肾功能有密切的关系。而肾呢又开窍于耳，人的听力、人的耳朵的大小都能够从这些方面判断出人的肾功能到底如何，这就是肾的表现，体现在听力上，体现在耳朵的大小上，还体现在这个耳朵啊有没有光泽。你看好多短寿的人，这耳朵啊，耳轮这个边这是发枯萎的，就像那树叶要凋谢一样，这种形状的耳朵的人大部分都不长寿。而耳朵饱满、耳垂大还有光泽圆润，这种耳朵是长寿的耳朵。为什么说耳大有福呢？它是长寿就带来最大的福气，因为肾主管长寿，而肾看不见，但是耳朵可以反映出肾功能的好坏。耳朵和脚后跟都非常的重要。那从医学的角度讲，这耳朵啊是神机之根，是人的神机之根。神机指的是身体内部的生机和活力。那脚后跟呢？脚后跟是精气之根，它反映着人体的精气的状态如何。那正是因为肾是主管长寿的，而脚后跟又是精气的根本，所以当脚后跟出现了问题以后，就说明人的精气受到了损伤，人的肾功能受到了损伤。因为肾藏精气啊，它现在藏的少了，不足以滋养人的肾的经脉，不足以滋养这些组织器官，自然就出现了足跟痛，甚至拍片足跟这儿长了骨刺了，甚至有滑囊炎、筋膜炎。从脚后跟的状态如何，就能够推测出人的寿命的长短。不夸张的说，观察外形也能够观察出来。我们看身体好的人，这个脚后跟非常的圆润，有光泽，非常的饱满。因为刚才说过，这脚后跟是精气之根，这儿能够体现出人的精气的充足与否。按现在医学的角度说，这个脚后跟这儿离心脏最远，如果这儿都是非常的圆润饱满，那就说明人的微循环非常好，到循环到末梢了还循环的这么好，那这人当然身体好，当然体质好，当然容易长寿。而观察人的脚后跟如果是瘪的，如果是脚后跟很粗糙，如果脚后跟裂了好多大口子，那就说明这个微循环到这儿根本就循环的越来越差。你再加上通过一拍片，哦，这儿有骨刺，那就更差了。走路在脚后跟在疼，那就说明人的精气受到了损伤。肾藏的精气啊，那就说明人的肾受到了损伤。所以通过足跟痛就能判定出人的肾功能的状态如何。足跟已经痛了，甭管是一侧痛两侧痛，这就说明肾功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那现在解决足跟痛很多都是应用消炎止痛的药物来解决。我们说第一，消炎止痛药物容易产生依赖性，只要一停药这疼又开始了，所以不能够彻底。再有就是消炎止痛药会给身体的肝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因为这些消炎镇痛的药物都在说明书上明明白白的写出了相应的副作用，只是很多人在服用之前没有仔细的阅读。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足跟痛了，尽量用安全的有效的解决措施来解决。那刚才已经通过中医分析出这个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因为肾的经脉从这儿过，因为肾主骨生髓，所以有效的补肾能够帮助人及时的恢复肾中的精气， 肾中的精气足了，通过肾的经脉营养到了人的脚后跟，因为脚后跟还是重中之重，因为肾的经脉在这转了一大圈，它都过去了又转回来再营养一下，所以当肾功能逐渐旺盛的时候，这脚后跟得到了有效的滋养，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肾中的经脉充足了以后，脚后跟的筋膜也好，骨质也好，关节也好，滑囊也好，神经也好，血管也好，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从而恢复正常的状态。所以如何有效的补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那这么多的组织器官都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当然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才可以使这些组织器官都得到有效的滋养，这样才能够整体的扭转局面，控制大局。中医学在需要增加补肾力度的时候，是用草木之品再加上血肉有情之品，这样呢能够互相搭配，产生更强的补肾的力度。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不同于植物类的补肾的中草药的区别在于，第一，它拥有有机结构形式，这种形式比植物更好吸收，更好利用。第二，它比植物类的补肾的中草药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正是因为含量丰富，所以带来了比植物类的中草药更强的补肾的力度。那也正是因为含量丰富，所以同属于补肾的植物，血肉有情之品能够发挥出更持久的补肾的作用。正是因为集众多优势于一身，所以它能够担当补肾这个重任，即使同时修复筋膜、骨质、滑囊、关节、神经、血管，它都保持着充足的力度。所以有效的补肾，一方面修复身体的损伤，脚跟疼就是精气的损伤，而海狗鞭正是因为提供了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在强筋壮骨、增加骨密度、解决足跟痛、腰酸腿疼、浑身痛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关键的在于，随着不断的帮助人增加身体肾功能所储存的精气，使人提高了健康水平，从而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人到中年要防隐匿性的冠心病。冠心病呢，我们都知道它分为五类啊，隐匿性的、心绞痛型的、心肌梗死型的啊、缺血性的、心肌病型的，还有猝死型的。隐匿性的冠心病呢，它的危害性更大啊，尤其中年人我们一定要提防。什么是隐匿性的冠心病呢？那就是说没有查出你患有冠心病，而平时呢也没有啊，你像胸闷啊、胸痛啊等等症状，从而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啊，那么这个现象我们就认为它是隐匿性的冠心病。 为什么查不出来呢？因为我们常规体检啊，针对心脏的检查，我们一般的呢只查一查心电图，测试每分钟的心跳等等的。这两个项目呢能判断心脏跳动节奏啊是不是正常，但是呢它没有涉及到冠状动脉狭窄、血栓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而冠状动脉狭窄、血栓是冠心病的直观表现。那么为什么血管已经狭窄了人还没有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们机体本身有代偿功能，部分患者心脏血管狭窄的程度没有达到 70% 以上，一般情况下呢它不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引起心脏的机能障碍，因此呢人呢不会有这些症状，你像胸痛啊、胸闷啊等等的。再就是呢糖尿病和老年患者他的神经反应不敏感了，对这个心肌缺血的感觉迟钝了啊，实际上也不会有啊胸闷、胸痛、心绞痛这些症状。那么常见的诱因呢也是很多的啊，你像压力啊、劳累过度啊、环境啊、温度的改变呀、熬夜呀，实际上都是隐匿性冠心病的诱发因素。你像压力，压力怎么改变心脏呢？研究也发现，心脏病患者里边中等有在这个中等压力下，大脑的头盖骨的电位变化，结果显示呢，大脑和心脏之间它存在着一个反馈的回路。当我们的大脑接受到心脏泵血的信号以后，那么这些大脑部位呢会输出更多的信号，加速心脏的跳动。虽然这可以提高人的反应速度，但是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则会造成心律失常，导致猝死。劳累呢也会改变我们的心脏啊，短期内剧烈的身心活动会让机体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而这种激素呢就能触发心脏电信号的异常。当然了，环境的温度也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医疗气象学研究也发现，有77%的心肌梗死的患者，54%的冠心病的患者，对天气变化的敏感性是很高的啊。主要因为呢，人体受到寒冷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体内的儿茶酚胺分泌增多，可以使得血管收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负荷增大，耗氧量增加。这个时候呢，心肌就会缺血缺氧，引起心绞痛。交感神经兴奋和儿茶酚胺还可以导致冠状动脉痉挛和阻发冠状血管斑块的破裂。所以在冬季呢，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啊，一定要预防啊，避免冠心病、心绞痛啊，避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熬夜了，你像经常熬夜，它也会使人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功能失调状态。你作息不规律，会引起人体低糖低钾，体内电解质紊乱，那么长期以往呢，容易导致心律不齐。隐匿性的冠心病也能导致猝死，因为这个隐匿性的冠心病啊，它的冠状动脉同样的有动脉阻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啊，就隐匿性的冠心病和冠心病是一样的，都有动脉阻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如果诱发因素强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斑块就会破裂，导致血管不同程度的堵塞，致使得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同样呢会造成致命性的心律失常啊，容易发生猝死。所以医学研究发现，因冠心病而猝死的患者里边，大概有20%到25%的冠心病以猝死为首发表现啊，他们的冠心病应该是隐匿的啊。有些人呢猝死了，在猝死以前呢没有冠心病啊，没有这些症状，突然猝死了， 但死后呢，经过解剖发现啊，实际上是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啊，有斑块，所以说呢，这些都应该是隐匿性的。心源性的猝死者，在猝死前心肌已经缺血了，心肌缺血导致心肌能量代谢不正常，那么体内大量的过氧化物质生成，足发啊，它就那个足发盐性物质的增多，导致斑块纤维帽变薄，容易破裂。因此呢，在猝死前，患者常常感到浑身疲乏或者酸痛。所以说呢，你如果在平常的工作状态，就你还是保持着你原来的平衡状态，而出现了严重的疲劳，而且这种疲劳是全身性的，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而且是连这个伸直身子的力量你都没有了，那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般的疲劳。那么对隐匿性的冠心病呢，关键还是预防了啊。首先呢，我们说是预防为主，每年一次体检。控制心脑血管事件的四大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如果你已经有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迹象，及时的我们要抗动脉粥样硬化治疗啊，当然包括我们说抗血小板聚集啊，或者调血脂啊。高危患者及时做这个方圆啊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别让这个隐匿性的冠心病显形。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隐匿性的冠心病，虽然呢它的症状不明显，心电图呢查不出来，但它的冠状动脉同样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所以说呢，它遇到了诱因也会发生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对于这个隐匿性的冠心病呢，我们一定要重视啊，绝不可大意。尤其是中年人啊，一天工作压力过大啊，再加上生活不规律，就特别注意这问题。那么要预防隐匿性的冠心病，我们上面提到最好每年一次体检啊，控制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你像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这些危险因素一定要及时做到预防治疗啊，使这些指标呢都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同时呢，我们在服药同时可以经常服用灵芝。那么灵芝呢可以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那么对于这个心肌啊缺血缺氧呢有一种抵抗力啊，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我们心肌的微循环，而且呢容易建立一个侧子循环，改善缺血心曲的缺氧供血啊，缺氧缺供血状态，增强呢我们心肌营养性的血流，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提高心肌对缺血缺氧的耐受力，相对的减少能量消耗，使冠状动脉血液供应和心肌能量的需求之间供血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啊，全面调节，整体提高，减轻或者缓解心绞痛的症状，减轻我们心前区的闷痛或者紧缩感，改善心悸、气短等等症状啊，而且能减少其他抗心绞痛药物的用量。而且灵芝酸呢还能阻断啊羊毛甾醇和二羊毛甾醇合成胆固醇的能力，也就是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同时呢能加快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代谢，有利脂质的排出体外，使体内的脂代谢重新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且灵芝呢它改善我们的血管 心肌的微循环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抗氧化，消除自由基啊，它这些能力呢也是很强的。因为多糖本身就具有超氧化我西化酶的活性，它就可以抗氧化啊，消除自由基，激励我们人体消除自由基体系来发挥抗氧化的作用。因为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我西化酶性的活性，可以和自由基结合变为氢和水排入体外。因为自由基呢它可以损伤我们的细胞啊，尤其是能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类的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加重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所以呢自由基的减少就可以减轻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减轻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而且呢能减轻坏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减轻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而且呢能调血脂，减轻动脉硬化进程啊。灵芝呢又镇静安神，以及提高我们机体对缺氧的耐受能力啊，实际上对这些呢都有一定的帮助。目前应用的化学合成降血脂药物大部分对肝脏都有损伤的，而灵芝呢可以起到保肝，防止或者减轻啊这些药物对这个肝脏的损伤。我们说呢一些基础疾病啊本身呢就可以引起疾病的引起这个炎症性的冠心病啊，你像高血压，灵芝本身呢它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植物神经兴奋抑制处于平衡状态，使我们血管的收缩正常，稳定血压。那么多糖呢它也是炎症性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那么灵芝本身可以改善胰腺微循环，使得胰腺呢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样把糖可以带着细胞变为能量，而且还可以增加细胞胰岛素受体的数量啊，增加葡萄糖耐量因子的数量，减轻胰岛素的抵抗，稳定血糖，这样呢也能减轻炎症性冠心病的发生。所以常服灵芝呢关键是能消除危险因素，可以减轻炎症性冠心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场动荡年代的旷世奇恋，一对生死与共的革命伉俪，年纪相差27岁的他们将如何走到一起？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上，又是怎样的一句誓言让他们生死相依？战狼、流亡、一把毛瑟手枪写满宋庆龄怎样的悲痛？而他又为何一生争存，直至逝世？世间无情，却始终没将他们分开。他

有一天晚饭后，梅屋一家和孙中山、宋庆龄都凑到了客厅里，冈本美子弹起了钢琴，屋主梅屋庄吉的妻子则演奏了小提琴。当冈本美子完成演奏后，宋庆龄也凑到了钢琴前弹了起来，而且一边弹一边用漂亮的女高音独唱。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冈本美子的妹妹千世子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发出了很大声响。于是孙中山便把小千世子抱起来，把手指放在小朋友的嘴上做了嘘这么一个示意。而后在宋庆龄表演的时候，孙中山便一直抱着小千世子，一边认真地凝视着宋庆龄的脸。在当时已经成年的冈本美子眼中，孙中山看宋庆龄的眼神满满地写着爱意。也许就是在这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孙中山爱上了宋庆龄。在确立了关系后，孙中山对自己的爱人是百般殷勤呵护，于是两人渐渐地有了步入婚姻殿堂的想法。后来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经在采访宋庆龄时问过他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爱上孙中山博士的？宋庆龄告诉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着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一个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中山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但是恋爱归恋爱，结婚是结婚，相爱容易，但要一起生活，两个人面前还有着各自的阻碍。 1915年6月，宋庆龄启程返回上海，就自己的婚事征求家人的意见。令宋庆龄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引起了全家人的反对。家人称孙中山与宋庆龄相差27岁，并且此时孙中山家中仍有原配妻子卢慕珍和三个子女，摆出种种理由拒绝这段婚事。家人轮番劝阻宋庆龄，希望她放弃嫁给孙中山的想法。然而宋庆龄那份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坚定执着，将家人的劝说都化为了泡影。于是宋家人决定软禁宋庆龄，甚至着手给她另谋婚事。 听闻宋庆龄被软禁的消息，孙中山坐不住了，于是他买了一张船票，决定先去一趟澳门。 相爱容易，相守难，面对横亘在眼前的重重阻碍，孙中山与宋庆龄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才最终牵手婚姻殿堂？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宋庆龄家定居在上海，而孙中山为什么要去澳门呢？因为在澳门有孙中山的原配妻子和三个孩子。1884年18岁的孙中山奉父命与卢耀显先生之女卢慕珍结婚。卢慕珍比孙中山小一岁，是一个个性内向的传统女子，她生性好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的贤妻良母，对政治毫无兴趣。 孙中山与原配妻子卢慕珍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婚姻生活也算美满，为孙中山诞下了三个孩子，孙克、孙岩和孙婉。不过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所以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恋的时候，卢慕珍正隐居澳门照顾孙家的三个孩子。 当孙中山回到澳门，对卢慕珍说明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一生所爱，并希望协议离婚时，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卢慕珍答应得很爽快。卢慕珍告诉孙中山，自己对于革命新思想也是有思考、有触动的，对于孙中山追求自己的真爱，他不反对。另外，卢慕珍还对孙中山讲了这样一点原因：他觉得自己不识字，也不懂英文，丈夫的事儿一点也帮不了手， 为此，他也很苦恼。 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那会儿，孙中山回国后便在南京就任新政权的最高领导职。在南京，面对中外来宾甚多的各种政治场合，对卢慕真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尊荣，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他很想摆脱这种负担。 自认不能协助父君领导诸种活动，乃逐渐产生知难而退的念头，这也就是卢慕真后来同意跟孙中山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12年左右开始，卢慕真就劝说孙中山纳妾，寻找一个有才有识、能相助先生主理国家大事的人为伴。但是孙中山告诉他，革命党人不会纳妾时，卢慕真开始认真思索。他借口要照顾娘家的母亲，离开了孙中山，并回避与他会面，这才躲到了澳门。当得知孙中山找到了自己真爱的对象，卢慕真是不悲反喜。 孙中山告诉卢慕真，宋家信奉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孙中山希望卢慕真能接受双方离婚，而基于上述原因，卢慕真也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孙中山与卢慕真协议离婚。离婚后，卢慕真还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时，卢慕真把自己的养女婿送到了黄埔。孙中山感念卢慕真，也一直让他住在澳门的孙公馆里。孙中山顺利地恢复了自己单身汉的身份，但宋庆龄的父母依旧没有放宋庆龄离家的意思，这该如何是好呢？ 被软禁的宋庆龄每天只能孤单地望着窗外，他将和孙先生相识的过程以及思念说给了照顾他起居的女佣听，没想到向往自由神圣的婚姻的女佣竟被宋庆龄所打动。关于这段往事，宋庆龄曾回忆道，回到上海后，我接到先生的来信，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还好最终在女佣的帮助下离家出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未来等你。